当做了正常的状况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的患者。当时啊，我用脉诊给他诊脉之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呀，这不是更年期的问题，因为呀，我在脉诊当中发现这位女士的肝经脉脉色，仔细的感觉呢，她的尺部脉有顿停感，那么这种脉象在脉诊当中来说是肝经有淤血内停之象，说明呢她的肝血瘀滞，淤血呢停滞积于了血海，这种现象呢在中医看来，它就是有乳痹的症兆。那么所以呀，我就跟他说，哎呦，这位女士啊，您得考虑一下是不是有风险。当时我说这话之后，这个病人呢他是没信，我一看他不信呢，但是我担心呢，我就让医务人员免费的给他一些草药，告诉他要泡水喝，他可能呢也没当回事儿。结果呢不到三年，也就两年多吧，他人呢又来了，彩超检查，这回信了。实际上啊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，中医它可以在几年前把你还没有发作的病症可以给您检查出来。而这位朋友呢，他又是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较真儿，在我这儿一号脉，把这个事儿啊，哎，给号出来了啊。可是呢，他不信，他非要等到两年之后，真真正正的这个确实已经长出来了，然后西医的木把片查出来了，他这回信了。实际上呢，他这个情况我们中医我在几年前我就给他检查出来了，他如果当时通过我们中医中药的调理，那没有问题。那么在那个时候的治疗呢，那叫治胃病，就是这个病症啊还没有完全发出来，但是现在呢只能是治乙病了，因为这个病呢已经确诊了。所以呀，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会对我说，徐主任呐，你们中医厉害，你们中医啊能治胃病，中医治胃病啊那真不是老祖宗说着玩的。咱们就说这个诊脉这个细活儿，以前呢也有患者来中医之后啊，经过我们大夫用脉诊把脉，说出了他这个脉之后，患者就说了，哎，都是把脉呀，我以前也看过中医呀，怎么你们说的就不一样呢？他说的是心脏的事儿，你把出来的脉说是脾脏的事儿。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大夫治病好，有的治起来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所在。我们中医有句行话，诊断不难呐，治病无方啊。如果说你诊断都错了，那又怎么能治好病呢？但是我也要纠正一下，其实不是说和中医的大夫诊脉说的不一样啊，就是不准确或者是给诊错了，不是的。因为这个病因呢，它是有主次的啊，很多情况下呢是因为没有抓住主次，没有抓住一些关键的细节。我经常和大伙儿说，这个脉象啊，它是咱们身体的语言，我们听人说话也是一样啊，听话要听出主次，那这个人他主要想干什么你要听得出来。打个比方说，有人说我渴了，但是平时呢我很喜欢吃馒头，那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渴了，先给他杯水。如果听三不听两，直接拿两个馒头上来，这个就是主次不分。 中医脉诊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抓住主次，通过辨证呢找到疾病的根源。另外呢，对脉象的细节我们也讲究推敲。我们呢还是拿这个人呢啊说话举例子啊，就是听话呀你要听音儿，他说的不直接你要懂得领会。这脉象呢很多时候它也是这样。你比如说这个雀啄脉，什么是雀啄脉呀？就像是那个麻雀呀吃食似的啊，一阵子急一阵子慢，这在中医上叫脉在筋肉间，连连急数，三五不调，止而复作，如雀啄食之状。那这往往说明呢这个脾气呀亏空了，但是往往这个脉象和脉象的系数容易混淆，你要是不抓住脉在筋肉间这个细节，那你就分辨不出来雀啄脉。当一般的脉象系数，那下方当然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脉诊将这个脉象细分到120种，可以说这都是不断总结实践的一个结果。那正是有了这样的诊断，才能有辨证开方，对症下药。当然这个开方用药我们也是特别讲究细节的，这也是历代先师要求后人必须严格遵守的。我记得我和我的公爹裴玉文老先生学医出诊，有一回呢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感冒发烧不能起床，我和公爹到病人家，经过诊断老人得了老年的风寒感冒。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呢，以辛温解表法治疗那就可以了。公爹呢可能也是想考考我让我下方，就把中医治风寒感冒的方写下来了啊，我就给公爹看呢。公爹看了看跟我说，原方不动加黄芪4钱。我当时啊就非常的不理解，我说病人感冒这个症型已经确定，就是应该辛温解表啊，那这个方子没错啊。公爹跟我讲，那你注意病人的年纪没有啊？我顿时哑口无言。公爹说，病人年老气虚，恶寒发热无汗，发汗呢很是困难，所以正好加黄芪可以补气助正，促使发汗解表退热，2日即可痊愈。果然呢这个药下去过了2天，这个老人呢药到病除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开方用药上的关键的细节，在临床上我们也必须综合的考虑到。说到这儿想起了另外一次我治疗一个心脏病早搏的一个病人。那么这个呢在医案当中我发现呢用的桂枝的剂量挺特别的，有的时候是1钱，有的时候呢是7分。哎，我就琢磨呀肯定有什么细节在里面。研究过10多个医案之后我就找到规律了。老先生认为早搏关键在于心阴不足，心阴虚呢就要用1钱，心阳虚呢就要用7分。之后呢我也这么用，那么很多早搏的病人呢康复的效果都特别的好，对于室性早搏的效果要更好一些。所以呢这个就是对细节的总结， 这样一来呢，就逐渐的形成了经验。中药几百年来都是非常注重细节的。我记得当时呢，正好给一位患者治病，那这位患者患的是功能性的子宫出血，正好在给患者开方。这个时候呢，施老先生拿起方子看了看原方，是补中益气汤和归脾汤，但不同的是，按照老方加了阿胶、黑地鱼，还重用米醋六两，并且呢，在药物炮制上呢，柴胡、白芍都是醋炒。施老先生眉头紧锁了好半天，突然茅塞顿开，说：“都说古方古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阿胶、黑地鱼还重用米醋，这种炮制不但是滋阴，还能引药入经。用醋炮制柴胡、白芍也是有很大的讲究。这醋呢，气味酸、苦，性温。用醋制过柴胡、白芍，可以增加这两味药通达脉络的作用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行家，行家看门道啊，这个就是细节。那无论是切脉、诊断，还是中药的选材、炮制，还是煎药时按药材的性味分先后入药，还有呢，就是按时辰给药等等繁琐的细节。那只有遵从了这些千年中医药的大智慧，才能使这个治疗更加有效。在去年的医疗下乡中，我们曾经在辽宁辽阳救助了一个非常重的类风湿病人。病人的名字呢叫赵素芝，他的家呀非常困难。十几年前，儿子20多岁的时候，本该是大学毕业，挣钱养家。可是谁曾想啊，在学校里吧，由于这个婚姻受了刺激，整个人呢，整天要么躺在床上，要么就是出去低着头满大街的走。本来这个家庭供孩子上大学就已经负债累累了，还要给儿子看病，而且看了几年是不见好。结果呢，老两口的身体每况愈下，特别是这个母亲赵素芝，她又得了非常严重的病。所以当时啊，通过村支书的介绍，我们医疗队呢就去了她的家。当时我们医疗队到了她的家，一看这个家呀，还是泥墙泥地，屋顶呢有好多的破洞，屋里的家具呢简陋不堪啊，连件像样的电器都拿不出一样来。再一看这个赵女士吧，哪里像是一个50多岁的人呢，就跟那70、80岁也没什么大的区别呀。看见我们去了，下炕都非常困难，扶着炕边勉强地站起来。他跟我们讲啊，十几年前家里种稻子，为了供孩子上学，那个时候呢，他跟老伴儿啊包下了几亩地，天不亮就下地。然后有一天吧，他进地插秧，当时就觉得右脚呢有点疼，但是呢还能忍得住，也就没往心上放。然后又坚持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回家以后呢，在脚上啊贴了几个伤湿膏药，照样的洗衣服干家务。那么在随后的几天里，赵女士就觉得右边的手脚关节经常是无缘无故的胀疼，并且呢头也疼了，浑身没劲儿了，那这就干不了活了， 然后就到医院去看病啊。大夫给诊断出他患上了风湿性的游走性的关节炎。坚持了两三年之后，他的病情呢就开始严重起来。每当刮风下雨换季的时候，他全身的每个关节呀都会红肿，骨关节呢严重变形，到后来呀刷牙洗脸这些最基本的生活的事儿，他也做不了了，完全就是靠丈夫料理。近几年来呢，丈夫的身体也出问题了，哮喘，不停的咳嗽，干点活啊喘气都费劲。那家里每年地里挣的钱儿，两个人都舍不得看病，都给孩子哎花在他这个病上了，自个儿的病呢越来越重。当时回忆起十年来跟这个病痛抗争的经历和家里儿子的状况，赵女士是不禁痛哭失声啊。她说呀，人家的儿子三十来岁早就撑起了这个家，我的儿子三十来岁啥都做不了，和一个废人没啥区别。她说呀，这样的日子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我现在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呀。但是我们的到来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希望。我给他们查体的时候，我发现赵女士怕冷，几年来是不敢沾凉水，不敢洗脸啊，她自个儿说看着水都浑身疼。但是有一个细节，她这么怕冷怕湿，我却发现呢她身上发热，其余的症状呢和一般的风湿性的关节炎没什么两样，就是关节游走性的疼痛肿胀难以屈伸，上肢关节痛得轻，下肢关节呢病重，踝关节呢红肿，口干也不爱喝水。随后呢我又看了看他的舌相，舌头质红，苔呢是薄黄，那么再通过裴氏脉诊的脉象来看看他的脉象悬殊，所以呢可以断定这个病人呢是风寒湿邪蕴郁化热。在临床上，风湿的人如果长时间的拖下去，病因呢它就发生改变了。最初啊这个风湿患者的病因都是寒湿夹杂导致的，但是寒湿长时间在身体当中的话就会蕴郁化热。所以大家记住，对于这个骨病，治寒不治热，寒好治，热不好治。这就是为什么类风湿它比风湿呢难治，痛风呢也比风湿难治，原因呢就在这儿。而我们刚才说到的赵女士啊，她一直在用散寒的药，所以她的病啊是越治越糟，出现了关节的红肿，这个在中医上是风寒湿形成的热痹的标志。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脉象的诊断，我在修骨汤的基础上给他辨证给药。我们说每个人的用药都是一人一方，夺身定制出了一个治疗方案，制药，活血化瘀，清热化湿，通过忍冬汤通经络，桂枝呢用它来温经止疼，防己呢出风止疼，以人呢用来缓和拘挛，这为的是呢缓解关节的肿疼，然后呢还要加入石膏清热除烦，用知母的苦寒呢来做到清热生津，滑石呢是除湿热的，桑枝呢是去风湿的利关节的，苍竹呢也是去风湿的， 甘草、和中养胃。那么这些药呢，配合在一起，就是让第一副药做到化热归温。但是呢，由于这个患者的病情啊，积累的时间比较长了，那么开始服药十多天以后啊，这个身体上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反而呢，这个腿呢还有些疼。我就跟他讲，别着急呀，这是火候不到。那么到了第14天的头上，服完了药，病人的身上呢开始出汗，用纸一擦都是黄色的。我知道啊，这个就是化热归温的过程。那么这个时候病人的关节的疼痛开始减轻，踝关节红肿呢也消退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用排药。那么这个阶段用药的第一天，这个病人呢是全身的打哆嗦，然后呢浑身的冒汗。第二天我就问他，当时冒的这个汗是什么颜色的呀？他就说呀，这个汗是像水一样，一点儿也不黏。那这就说明这一次冒的汗就是他身体当中的寒邪。那么病人全身冒风，开始出凉汗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排走了他体内多年积累在身体当中的风寒湿。那么我们讲第三副药是休药。当这个休药用下来以后啊，这个病人开始能行走自如了。医务人员呢在后来的追访的时候还得知他的儿子的病情也转好了，也开始出去找工作。那这样一来，一个家庭也会重新的好起来。在这儿呢，我要说一下，有的时候啊，咱们病人呢治来治去，治了老长的时间了，可以说把自个儿的身体呀治得千疮百孔了，找中医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中医来讲，面对的他就不是一般的病人，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病人。所以呢，治疗起来相对的时间比较长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有的人为什么人家一副药就有很大的效果，而你貌似是原地没动。那您自个儿想想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修补你的这个身体，那还得有个过程吧。可是有些人呢，一段时间没有达到预期，他就会认为中医不行，中药不行。其实啊，许多的病，包括这个心脑血管、风湿骨病，还有肠胃病、眼病、糖尿病等等这些个慢性病，如果从你得病的那个时候开始，中医呢就开始介入，那我跟你讲，根据我这么些年的中医的临床经验来说，这些病它就没有那么可怕。中医中药治疗其实很简单，我行医50多年了，我觉得我要说的以下几类人，你们最应该相信中医。这第一个就是疾病呢在1年以上治疗无效反复发作的患者。这第二个呢就是失去信心的人群，久治不愈以后对这个治疗失去信心了，哎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。那么第三个，咱们这个药啊吃多了以后啊产生了耐药性，而且呢不光是产生了耐药性，而且已经形成药源性的伤害的患者。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被其他的医院认为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的患者。那么第五个呢，就是同时有2种以上的疾病，属于医体多病的患者。第六个呢，就是无奈没有好的治疗方法，准备去做手术的患者。

这个穴位呢，它能针对比如说这个关节不活络啊，这个耳朵不太好，手腕疼，头疼啊，这个上肢啊，这个穴位你帮他按摩按摩。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咱们说的尺泽穴。这个穴位呢针对比如说中风偏瘫的病人，这个胳膊不灵活啊，胳膊不灵活，你给他按摩按摩他会灵活。第三个穴位呢是上廉穴，家里有孩子查一下这三个穴位在哪儿你就知道了，给他按摩一下那他康复的特别快。 完还有一个他那个以前吧从脑袋一直到脚都是麻的，但吃药吧能吃一个星期吧脑袋就不麻了，完现在呢腿和胳膊几乎也是不麻了。 啊，太好了。 是，完我就特别高兴啊。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，主任。完事我吧吃的那个姜红茶 啊， 所以我吧是咋的呢 啊， 哎呀脑袋就是冒汗 啊， 就是那顺着脖梗子往下淌汗呢，完一躺吧一躺，躺完事之后后边躺完前边一躺 啊， 完事之后吧我关节还疼，我这胳膊肘和那个肘腕子，哎呀就不敢碰凉水，碰凉水像无家像针过来扎子一样疼。完事我一合计，我喝点那些姜红茶吧，我就喝了。我喝了之后，现在哎，这手腕子现在不疼了，不疼了吧？完我那些碰凉水的时候也没有那个感觉了。 你有颈椎病吗？ 有， 因为你告诉我手腕子疼。 徐主任，我非常感谢，代表我全家给你鞠躬，表示感谢。 不用感谢，不用感谢，你呢、 啊、谢谢 跟我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算是有缘分。真是有缘分、 感谢徐主任了啊！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代表您，爱人好啊。 谢谢。 好，再见。 再见，徐主任。 再见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好。徐老师。您好。您知道上次我吃您那个，就您给我那方子那个甲状腺结节。那结节小了， 哎呦，结节小了、那不错呀， 结节小了，您说我还得继续吃吧？ 如果说您吃了我之前给您开的方子，甲状腺的结节如果变小了，我们说呢是效不更方，效不更方呢就是在大夫继续号脉的基础上，看看原方是不是需要加减一下、加减一下就可以了。觉得怎么样人？ 我觉得挺好的、那个、 挺好的。您是哪儿的朋友啊？ 我是北京的。 哦，是北京的啊，北京的朋友、您这个要是小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方子上继续再服用一下啊、这是你继续用，这是一个。如果说你在原方上继续用的话呢，你不要多抓。知道不？五副吃一吃自己感觉啊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呢你再去照一照看看是不是又小了。好不好啊？ 好。徐主任。 哎， 我想跟您说说、您知道我这手啊那个关节不好尤其早晨起来哎呦僵硬都特别疼，还伸不直还得拿热水泡泡。 关节不好。在医院里做过检查没有？这个关节比如说风湿啊类风湿啊 他说没有，我前几天去照去了。 不是照，他得化验类风湿因子。 是化验了。也做了化验了。 也做了验血了是吧？ 对对对。 不是类风湿啊。 不是，他说你这还不是类风湿，我说我怕我是类风湿，他说不是。 你都是在手上吗？ 手上，对，腿上也是，你知道，腿上好点，你知道，因为这手老沾水呀、 手老沾水是吧？ 那 你现在按你这个情况算是风湿啊？算不算是风湿啊？ 我正想说让您给我看看，给我出个方子，我去洗洗呀、是怎么着的？ 就是我不知道您是风湿还是不是风湿，这样子吧。我先给您一个风湿的好不好，您先用用。 行。 这个比较简单咱们说这个中医处处是方法。你去用点那个蒲公英。

都一